分，听到歌曲呢来自于台湾爽乐团的华特与野猫。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五，有生日寿星哦。生日寿星是 Peggy Lee。这一次他一定要记得留言，就是他21岁了，即将要迈入大四，要变成老妹了。原本今年没有去实习，想说没有实习我就要好好去玩。你猜 Peggy 原本计划要去哪边玩？ 土耳其。 错。 土城。 错。不是土开头。 俄罗斯。 错。 国内国外啊？ 国外。 诶，布吉纳法索。 你在乎国内国外吗？你分得清楚真正国内国外吗？你说什么？你瞎扯淡。 马达加斯加。 错。 印度尼西亚。 错。 亚洲吗？ 对。 日本。 错。 泰国。 错。 中国。 错。 韩国。 错。 诶，新加坡。 错。 泰国。诶，泰国讲过。柬埔寨。 错。诶 诶的意思是什么？ 诶，他原本是想要去澳门啦。 Happy birthday! 所以是中国啊。 对，我刚才说的诶诶诶，对对对对对。 哇，我最近也想去澳门，怎么这么巧？ 因为他要因为赌场要21岁才能进去，他本来幻想说你只要进去要很秀很酷，这样秀自己的 ID。 是啊，嗯，然后呢 大家变成要去香港了。 哦， 计划赶不上变化。总之呢， 香港也是可以去澳门的啊。 总之他希望旅行一切顺利，未来的一年也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希望提供北可以给我好天气。难道你是今天要出发吗？ 出发， 希望玛丽用广东话跟我说噻。 跟我说， 好冇讲，心里卡到，真系多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你们的 app 咧呢？可以开心的起飞啊 ，fly 的航空啊。那吃一些 cookie 咯， 吃些 cookie 咯， 那些 cookie 上面有小熊的，有 bear 的啦。 你又开始在学罗西塔姐姐吧 ？No， 那是什么？ 是罗斯。今天昨天下午访问的皮肤科医师，他也是一个香港人， 嗯， 所以他说你们这个 office 啊， 对啊，他们会很习惯夹杂英文在普通用语当中。 好的，七月份的寿星，欢迎大家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群里面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刚刚海里有在问说，奇怪奇怪，不是说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前可以在公视看到你们的吗？ 哦，对啊，但因为就是台风天，所以公视有决定说，哦，因为我们本来要做最后一个破口，就是10:55到11:00那4分钟啊，10:56到11:00。可是他们就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风雨会太大，所以就把那个破口给取消掉了。 是的，好，那就是这样。今天已经公布了，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上班上课的，所以今天你可以在房间里面尽情的加入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你好棒。 飞碟随堂考，飞碟随堂考。本周出题的女孩她是 Erica， 请问你知道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她要送给你的面膜一份。我刚刚怎么觉得好像看到有更新版，好像是面膜加一个旅行保养组什么的。 哦， 总之是很适合女孩用的。 适合我呀。 的首张个人专辑名称吗？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哎呀，怎么用那么甜美的声音啊？ 不好意思嘛。 你是龙 Trash 吗？ 我是 Erica。 你好恶哦。 Erica， 那答案是什么 ？I am Erica。 I am Erica。哎，龙在天，龙大大，你现在在哪里？那个、啊、高就。现在在管哪一栋房子？ 我目前在住户张小姐的家里， 就是阿妹那一栋哦。 对对对， 所以在信义计划区吗？ 不是啦，她搬离那边很久了 啊，她已经不住那了、 哦。我们没有在 update。 她现在住哪里？ 我不能讲啊。 哦哪一区也不行。 中正区。 哦，是哦。 那你是在问风雨情形吗？ 没有，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以为你想问他那边风雨大不大嘞？ 哦， 在无风无雨啊， 躲在房子里面应该也没什么感觉吧？ 对啊， 好、哦，拜拜喽， 谢谢，拜拜， 拜拜。这首歌曲来自 Erica 的《绕》。 世界巡回演唱会，瓦城用餐，凭毕业证书就送超人气美味虾酱鸡翅一份，从幼稚园到博士班都可以哦。瓦城祝大家 毕业快乐，振翅高飞。 详情请上瓦城官网。 爱是通往天堂的感动。陈洁仪2016重返乐坛最新专辑《天堂边缘》。 爱我走过天堂边。 真心发喜，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7:1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的青春点点呢，当然会有那个台风夜之青春期543，可是我们今天也有 MM 好康花车有电影票要送给大家。 最近一直在送电影票欸。 对，然后想要请问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开放让大家打开 APP 来投票好了，你觉得呢？我们现在就先进行青春期543，节目快结束再来送电影票，还是我们现在就送电影票，送完之后再来进行今天的青春期543，大家觉得哪一个好呢？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 App 上面说没有声音，断线了。他们全部说断线断线断线，又断了，没有声音。 No! 所以他们无法参加这个话题了。 那线上这个人是谁？ 线上这个人他可能听到就是要送票，所以他可能就觉得可以送票了。 嗨，你好。喂， 不说话。 有人在吗？ 喂， 嗨，请问你是 新庄小刘。 新庄小刘，你打给我们有什么事吗？ 电影票。 我新庄小刘，你刚刚已经有点睡着了。 不是。 那你知道我们要送什么电影票吗？ 没有听得很新。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所以你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当天去看那一部你不知道是什么电影。 对啊，因为我一听到送票就会忽然 醒过来，就是送票啊！ 所以你很喜欢看电影喽？ 对。 你最近看一部什么电影？ 忘记了。 很久了。 是动物方程式。 动物方程式，你喜欢吗？ 不错哎。 那你喜欢跟跳舞有关的电影吗？ 跳舞有关的电影， 怎么感觉好像还好？ 还好， 还好。那 是不喜欢，也不是蛮喜欢， 不是不喜欢，也不是蛮喜欢，就是有点说不上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请你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青春点点喽。拜拜。 好，拜拜。 12:20，好的，那我们现在先。 目前 App 上面有人是因为是听那种手机 FM 传统收音机，所以他们还听得到，所以有人在 App 上面投票的话， 你说他搬出他的收音机听，然后打开那个没有声音的 App 来投票？ 不是啊，因为他本来就在听收音机啊，然后想说那我来登入上 App 来投下票。目前就是有人说先543再送票，有人说先送票，目前呢先送票领先一点点，送票先领先一点点。 那我们就遵从民意咯。 在这边我想要先讲一下，我们最近真的好多电影票要送，那今天要送的这部武力重击是7月12号下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那其实我们在下礼拜一也会送一场，对不对？鬼 就是我们这真的很可怕啊！就是我今天在跟欧马克讲电话的时候，讲一讲，然后就说：“我的桌上又出现了 鬼关灯！”就昨天我们不是才送过吗？ 见鬼了！ 对，但是因为他开了很多场其他的特映会，所以那是我们星期一要送吗？ 我还没想好。 我们只剩星期一送了，他还是下礼拜二不是吗？ 他是19号的。还有一阵子。 好，反正之后我们也会还会再送一次鬼关灯，在7月19号的特映会。今天要送的是7月12号的武力重击。 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答， 嘿， 02-3639-9955，02-3639-9955，7月12号星期二晚上7点，在喜满客角色影城。喜满客角色影城不在金华城哦，角色影城就在西门町那个角色影城。 嗯，就是隔壁是 Uniqlo， 以前的 Galaxy。对啊，以前我高中的时候那一栋叫 Galaxy。 哦，是啊。 对啊。 我不知道。 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好，无力重骑，那就是一部跳舞电影啦。0223639955。 小帮手是欧马克同学哦，他持续还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当中，所以如果你想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欢迎你持续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这是这首歌的歌名，来自于 Cash Cash 再加上了 BB Rexha Take Me Home。 12:26，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飞碟电台深夜的青春点点点。 静的话语，一言难尽的结局，唱一首没有爱的情歌，等一个不为你的人。我是病，必须静。 徐伟宁， 我们在肯雅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饥饿三十， 报名7月30、31大会师，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想知道电影中多莉、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New World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12:32，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哎呦，原来我们那个快讯是不是写错了？ 对啊，大家还以为今天就是有卢广仲，但就是不管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还是现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好像都把卢广仲来的时间记错了。 拍谁？有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在一个阴阳交界处，有时候会不小心搞错了通告时间。 我们的电影票送完了。 明天考试， 现在是要台风夜543了。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543。 不管你是肉体青春期、心灵青春期、外貌青春期、各式各样的青春期，你有543，你这个夜晚因为明天不用上班上课而兴奋难眠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任何时候你感觉到你家外面好像有些风吹草动，你觉得台风感觉它来了，也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说一说。 风吹草动， Y'all better get the music ready. Cause right now, it's my time. Now I just wanna say something real quick. Buckle up your seatbelt and lock it in, cause That people been talking about Why is it why 那节奏你先别急着 lock out 这旋律让你上瘾 Can't live without 不管你怕不怕我只怕你会把我 crop out 所有人 fade out 记忆全 black out 这次霸王色的霸气只有我能耍霸道别吓到你站住先别跑更精彩的还在后头这只是 warm up 找着 bartender 再追加两瓶 Hennessy 今天保证满足所有你的 fantasy They say I'm a supermanBut wait, I'm saving no one tonight 所有的玩咖全部都 focus 在我的身上也不能怪他谁叫我喝的全身在发烫你准备好了没今夜不飞不归 You know what I mean, turn it up now Up the mountain, up the sky No matter where we go tonight 都会带你飞，都会带你飞，爱太累。我把空虚的 skies We going up the night You know what I mean 准备好可以 就算你不开心，欢迎打电话进来。 准备好0223639955。 马克哥带你飞，带你飞，带你飞，不管赔几万，他都带你飞。嗨，你好。 嗨。 嗨，你是谁啊？ 我是。等一下，我感冒，我是咖啡。 咖啡， 咖啡，你今年国小吗？几岁啊？12岁。 6年级升国一。 哇，好好青春啊！等一下，你现在打电话是爸妈知道的情况，还是偷讲电话？ 知道啊， 知道哦。 所以今天是特别可以晚睡觉吗？ 嗯。 是因为明天爸爸妈妈也不用上班，就让你晚睡觉。 嗯，对吧？ 那你今天晚上都在干嘛？ 看电视。 有什么好看的？看什么？ 看电影。 你看了什么电影？ 嗯，许冠文的电影，我不知道叫什么。 许冠文。 我爸爸在看，我就跟着看。 许冠文，让我马上查一下。 那好看吗？你觉得？ 还蛮好笑的。 好笑的、 哦。许冠文，周星驰。哎，怎么会？许冠文，著名电影导演、编剧，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天哪！意大利乌甸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哎， 好强哦！什么什么？妈妈说什么？ 嗯，妈妈说是老电影。 妈妈说是老电影。 那妈妈记得片名吗？ 嗯，记得吗？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脑筋动一动。 可能大家会知道许冠英，不是郭冠英哦，许冠英跟许冠杰、他的弟弟这样子。 半斤八两听起来是好老的， 对啊， 港片哦， 酷哦，你们家好酷哦。 有吗？ 有啊，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两个。 那另外一个是你的 哥哥。 哥哥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哥哥没有一起看哦。 啊？ 哥哥没有跟你们一起看哦。 有啊。 也有。 嗯。 那哥哥现在呢？已经回房间了。 对。 嗯，你们今天一家人打算几点睡觉？ 不知道。 妈妈说等一下就要睡了。 妈妈没有急着赶快哄你们去睡吗？快去睡，快去睡。 台风夜特别有情趣。啊，好啦，咖啡晚安喽。 晚安，拜拜。12点38分，02-23639955，23639955。哦，许冠文是那个烧鸭店，是那个什么鸡？不是鸡同鸭讲吗？就是一个烧腊店，然后还要被对面 烧鸭店老许，这样你就知道啦。 因为有一部烧鸭店很红啊，还有一半鸡那个咕咕咕，然后鸡很丑，是那一部吗？哼、是下午3点曾经打过电话咖啡吗？可是我怎么记得下午3点咖啡好像才小三还是小四？ 莫非你已经做了3年的话成长了？ 我下午有做那么久吗？ 2年啦。 嗨，你好。 小四到现在，差不多、啊。你好， 我是春雨。 春雨哦。 嗯， 春天的雨水吗？ 对。 春雨也是12岁吗？ 对。 你该不会跟咖啡是同学吧？ 今晚不是12岁之夜吧？ 我不知道咖啡是谁，我觉得不认识。 不知道，不认识。那你台风夜怎么没睡觉？ 因为跟他的原因差不多了。 可是你旁边很安静耶，感觉你爸爸妈妈没有走来走去。 因为他们在房间里。 做什么、啊？ 不知道，没进去。 想看一下吗？ 不想。 那你可以敲敲门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 哥，来查水表了。 来查水表 了。谁教你这么老的东西呀、啊？你从哪学的？ 你是 PTT 乡民吗？ 影片。 哪一部片？ 网络上有一个互呛的那个影片。 天哪， 有个互呛影片，然后面说扣扣扣来查水表啦，这样子哦。 对， 这不是 PT 八卦版梗吗？ 好怪哦。那嗯，所以你现在在客厅还是 在你自己的房间？ 客厅房间。 你今天会一直听到两点钟吗？ 会啊，可能听到早上吧，因为我无聊。 我觉得你待会就会困了，真的。 好了，晚安了， 拜拜 拜拜。 还有其他小六升国一的孩子们吗？赶快， 你确定吗？ 哎，来查水表咯。 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有趣吧？ 等你们的电话，不管你升国一，你22、32、42、52、62，我们都等你的电话啊。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喂， 嗨， 我今年小六要升国一。 你乱讲，你不要延毕几年了，在那边胡。 你是谁？ 我长发。 长发叔叔，我记得剪鼻毛吗？ 有啊有啊。啊，你之前讲那个，你在直播的时候讲的时候，我就马上跑去剪了。 直播 什么时候？ 就以前不是有一阵子欧马哥会开那个。那一阵子节目都会开直播啊。 哦、oh, 你说在 lifehouse.in 啊。 啊对吧、嗯、然后反正吴满就说什么，反正就讲到我，然后说什么觉得他应该剪鼻毛什么，然后我想说啊对齁、哦、鼻毛好常跑出来，都是把它塞进去。 那你希望我以后从此戒掉提到你就会问候你鼻毛剪了吗？还是你觉得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呢？ 可以啊可以啊。 我话说昨天前天的时候，然后在健身房，因为鼻毛啊有时候就是它就是会串出来，我觉得女生可能很少这种困扰啦。 嗯， 然后男生尤其你长大，你老了之后，它鼻毛就是 会 更长，会不是啊，会更长，长更长啦、 啊。为什么？为什么越老鼻毛会越长？ 它会生长吧？ 嗯， 鼻毛也会生长吧。 所以如果常定期剪它，怎么会越长越长？ 哦，没有定期剪它、啊，没有定期剪它。然后、嗯、那一天就是洗完了之后呢，然后又看就是鼻子又痒痒的，然后我就是看说，诶。怎么又有几根不乖呢？然后我就拔它，那天异常的好拔，拔四中四， 不会痛哦。 每一次一拔一根就下来，一拔一根就下来。 我不需要跟大家说，我真的很常看到欧马克用手指头伸进鼻孔里擦鼻毛，他真的很爱擦鼻毛、欸。 这不是可是这样这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啊，不然你剪在那边修修修修修修修，因为剪刀那个角度很难瞧。 可是他擦完鼻毛就开始用滑鼠用键盘。 很棒啊，我鼻孔那么干净，空气清新机耶。 长发今晚怎么好兴致打给我们呢？ 我刚才跟我前同学在 LINE 上面吵架。 为什么？ 前因是因为我在我 Facebook po 一篇，就是 po 一个连结、然后说反正就是叫我们说，就是 也不是叫我们说，就是提醒我们说，就是不要再说大陆这个名称了。 嘿， 然后他就，反正我这个前同学呢，他就之前就，反正他很喜欢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哦， 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故意，有时候会聊一些比较政治的东西，他就故意讲一些东西酸我怎样的。 嘿， 然后常常他会跑到那个分享的贴文下面留言说，留言就叨叨叨叨叨叨了，然后我就看就觉得有点愤怒，我说你怎么不去死？然后后来，那又历经几番波折之后，就在 LINE 上面吵起来。 嗯，何必呢？他现在在台湾是个弱势呢，政治非常不正确。 然后，反正就吵到后面，好像， 那你脸书干嘛不封锁他，把他删了？ 可是他就是。这人平常是不错，但是在政治这方面，他是跟我是完全是对立面的。 所以不聊政治，你觉得当个朋友还行？ 对，除了这个以外， 嗯， 然后看，然后就逻辑很差，然后就开始看讲不赢，又开始扯一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讲到后面，他好像有点裸嫩，你知道吗？ 裸嫩是 什么？ 就是有点示弱那种感觉， 惹嫩， 示弱，惹嫩叫示弱。 我阿爸公杂波狼狈叫惹嫩，这样吗？是这样吗？ 类似，可以这样用。 好，所以惹嫩示弱以后，然后示弱以后不就不吵了吗？又不想吵了， 懒得理他啊，我就算了，这人不想再理了。 嗯，示弱不是就是好啦，那就是我们还是朋友嗎。 他示弱，可是他前面讲的我还是很不爽啊。 有这么严重吗？ 他是开始说什么？哎、欸，我看一下哦、喔。 你看，你也忘了他说什么，何必还要回去翻？不是 一把火。 他说，有一些脏话。他说什么？你整天只会在脸上面po一些那些东西，什么这么屌就当立委啊，什么有的没的。 哦，这蛮无聊的。 然后我就说，我关键是会关你屁事。然后他说，什么我看不惯就不要住在台湾。然后说。我当台湾人爱到你了，然后反正后面扯一些有的没，反正 吵架哎、欸， 啊， 你们就是很幼稚的吵架， 是很幼稚啊，然后偏偏又逻辑又很差，就很讨厌。 不要气啦，去修修鼻毛，心情就好啦。 我鼻毛现在没有那么冒出来了。 好了，乖乖哈，晚安，拜拜。 好，拜拜。 刚刚提到鼻毛，就是我那天就是拔四中四，我觉得实在是。太过瘾，太舒服了。 然后呢？ 我想要找一天开直播拔鼻毛。 谁想看？ 我就想问问看大家想不想看啊？ 请大家赶快下来投反对票好不好？ 为什么？拔鼻毛就这样拔出来，真的很有成就感、欸。 你现在如果现在很多人看，你现在就会马上开直播，你拔鼻毛吗？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运动完，然后又洗完澡，所以鼻孔湿湿的。 那你现在去拿那个棉花棒沾水？ 没有运动完啊。运动完毛孔 净整脸的时候，你马上做一个浮力挺身。 没有，做一整个小时的运动，跟现在就是随便做十分钟不一样的。拔鼻毛直播，拔鼻毛直播，我觉得很棒，就跟有人喜欢看那个就是拔粉刺一样，很疗愈哎。拔鼻毛直播也很疗愈， 而且你那个手机根本没有办法直播到那么清楚吧？ 可以吧？就靠近一点啊，鼻孔特写， 那不就会看到你牙龈？ 不会。鼻孔特写 ，close up。 各位发挥你的理智来阻止一下哥的暴走吧。 哎，大家说想看， 你不要故意跳过。 没有， 恶心东西不要分享，八字送给你。 想看。 02-2363-9955，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什么都疼，连鼻涕的河都为你沸腾。 话说呢，虽然不知道听昨天千人点点的人有多少，但昨天呢，大安区陈金朋友打电话进来，然后你就说了他什么跟柜台美少女之间 可能爱恨情仇， 爱恨情仇若有似无的纠葛，没想到昨天那一段被现任的柜台美少女给听到了 啊、哦，真的、啊。 所以在傍晚，就是大概可能五点那个时候吧，他就说：“待会如果有人来找你的话，我会直接叫你这样子。嗯”然后你就搞得前任的那个柜台美少女就心很慌，说：“ 什么？ 你们 来找我吗？ 你们昨天聊我什么？ 你们昨天说了我什么？ 谁会来找我干嘛？然后什么的。”然后现任柜台美少女就说：“啊，不用讲那么多，反正你可能要脱乳喽。”但是男的话能信吗？他当然是不会出现的嘛。右手被拍，左手心。 哎，现任柜台美少女，就是我之前也是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然后 po 了一篇，就是我落场的，其实就是 bitch 文啦、啊，那边怎么弯腰弯腰，就说什么厂商寄东西给我，然后竟然被客官税那个、啊，对，然后柜台美少女也看到嘞、欸。 然后你说他以后不会帮你付钱吗？ 对，他就告诉我说，我本来那天看到他的时候，刚好就是想要跟他讲说，哦，以后如果有我的包裹，然后要我付钱的话，就是你先不要帮我付。然后我都还没有讲完，说以后我看，我有看到你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心想， 写了还怕人看啊？ 膝盖跪。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陪病输进摇滚一下，陪病输进三八一下，便是你第二波主打三八，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林宥嘉。 12:5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各位你要什么就说吧，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台风天许愿夜， 刚刚我还有看到有人说现在依旧是无风无雨的天气。 Yep， 嗨，你好。 Hello， 玛丽马克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阿光。 Hey， 阿光。 我30年前小六升国一。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我刚刚听到马克说在拔鼻毛，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 好好好。 我大概差不多，我以前都是用剪的啦。Hey， 但我大概4-5年前的时候，然后我就 迷上了拔的感觉。 对对对对，有 就有一次我就突然照镜，就有一根就会露出来嘛， 对， 就这样，然后就很想要去拨一拨，拨一拨，哎，怎么越拨越长？ 拨一拨，是原本想要把它塞回去，还是 它原来是可能都是卷在里面？ 对。 然后我就怎么一根那个长就不好看， 就不乖。 然后我就一拔，就拔出来，我吓一跳的，那一根皮毛大概有2公分吧。 哦，我要吐了。 你说超长哦， 然后又很粗很硬的。 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就是动动腰啊，出力。那 你要拔出来，然后在你手上搓一搓，还会刺刺的，这样。 嗯，然后它又很硬，就是鼻毛，你不觉得身体很奇怪？就不同部位的毛，它们就是粗细什么，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该不会从那之后都迷上徒手拔吧？ 有时候在外面呐，如果在家里，我就会找那个剪刀修啦。那如果在外面的话，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用手这样。 你老婆有看过吗？ 她有看过啊。 他也没说什么。 拔皮毛这件事情很不 OK 吗？ 他是说用剪刀剪，他也没有说不 OK。 那你拔完你的手就是不能弄。 我在家里是用剪刀剪。 嗯。 在外面如果没办法就临时这样。 鼻孔里面真的是很脏的一件事哦。 当然，你很多灰尘就是卡在那个鼻毛就过滤掉啊，就像个滤网，滤网很脏哎、欸。你拔完了还去拿那个卤汁说，哎、欸，这锅好不好喝？我弄，很恶哎、欸。 所以刚刚马克说拔光什么一劳永逸啊？那我记得以前教官有说过，说什么这个鼻毛不要拔，用修的就好。 为什么？ 空气滤清器嘛。 哦。 它会阻挡一些比较大的东西啊，你拔光它都直接吸到里面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阿光。 哎、欸，不会， 拜拜， 拜拜。 我来做决定，跟着我的脚印。哦，太苍白，自己的脑袋，乖乖地站在我身后。哦，广场下，牵着你走，放心把一切交给我。决定什么，开始闪烁，在我和你。 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紫湖夜游记，好。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我们的教改改的文言文已经不讨喜了，所以我必须要为大家翻译成白话文。那一年的秋天，七月的望日之后，也就是俗称中元节， 大家也叫它鬼节。 对，有山可登，有水可浮，鬼节就不要去游泳了吧。 以上片段收录于相声瓦舍最新专辑《卖橘子的》，全台热卖中。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脸。 现在时 时间，深夜一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我们的约定，7月23，台北小巨蛋，我们不见不散。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 1:01，青春点点点，台风夜。听说目前无风雨的台风夜。 你今天有去超市吗？ 没有。 稍早。 哦， 那个人龙真的很夸张。 哇！ 我去那个电台附近的 Jason 参观了一下。 又去？是你最近爱爱去的地方吗？ 我就想去参观一下嘛，就也没有买东西，单纯就是去看人、 逛街。 哦，那个人真是长到个爆，然后。这我是没有仔细看啦，就牛奶那些还是很多，可饼干区，我那些 干粮区， 对，还不是国外的饼干，国外饼干一样很满，就台湾的那种什么卡迪娜或什么的，我那个整个货柜往后退，根本就几乎要空了。 1:02，希望大家要准备好你们的战斗战备品、战备口粮。 战斗。 做人后没出路的例子我看得多，做人好累。做音乐，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 活得好累，活得好累。 圈子太多心机，经济效益当然先摆第一，稍微听听我们战战兢兢的心情，大家都是好朋友，他们总说着，但当资源来的时候他们紧握着，我不放手，当我又得罪了谁，才发现其实那边谁又讨厌谁，然后骂我责怪我说我不会看脸色，哎，你自己心胸狭隘还对我严苛，我的心里说着，嘴上陪着不是如此，一时真实过着日子久了也算舒适，讲到做人其他不用理会唯一的原则， 虚伪。 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做人好累。 0223639955，0223639955。这个人呢，来自于台大西研社嘻哈研究社，许石，也是熊仔的学弟。台大西研社出了好多好多蛮厉害的狠角色，最近他发行了新专辑，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的《做人好累》。你好， 喂， 嗨，你是？ 嗨，玛丽马克，你好，我叫 Robert。 嗨 ，Robert。 嗨，好，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罗伯特先生，让我们来欢迎你。 Hi, 你谢谢。哎，我听你们节目听很久了，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打来。 有多久？ 有多久哦？哎，我很久以前就有听过，但是最近是这一整年多都在听你们节目。 怎么了？突然压力变得很大吗？ 没有啦，我之前在台湾就是有听，然后后来就出国了，然后。出国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念书啊，上班，然后上班就刚好中间有时间可以听你们节目，然后最近这一个礼拜刚好回台湾来玩，然后就想说打个电话来。 酷哦，你现在，所以你现在在国外工作？ 对，我现在在国外工作。之前其实我一两个月前，我有在那个 App 上面有留言过，说我在奥斯汀工作，然后你就突然问我我有没有认识一个人，然后我不认识他这样子。 哦、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没想到回来短短一个礼拜就遇到了大台风。 哇，感受一下整个城市要被雨水洗过的感觉。 是，我很担心礼拜天回不回得去，应该回得去吧。 礼拜天 如果礼拜天要飞的话， 可以啦，应该可以。 要看桃机二机有没有淹水。 他们不是说应该不会？ 不会哦，真的、啊。 嗯，应该。 好。好， 那理论上那时候台风应该已经走了吧？ 他如果那时候还不走，那很可怕哎、 欸。 没有，因为我看那个什么气象局的那个，就是那个暴风圈，那天他是已经在快，他是越来越大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不知道，我看到就是说什么十号的晚上八点还会在可能什么什么上海什么之类的地方还是什么。 上海离我们很远啊，你在说什么？ 哦，对啦对啦，可是它暴风半径很大、啊。 不会啊，你放心啊，不用担心未来还没到的事。 嗯， 好的 ，OK 的。 那我就希望我可以安全飞出去，飞回去。 好、哦，所以你是坐那个、很长的荣民航空直飞吗？ 是的，直飞休斯顿。 哇哦， 直飞十几个小时吗？ 14-15个小时。 哇、哦， 已经很短了，不用转机了、 啊，很开心哎、嗯，而且人家服务又好、 啊、 哦，爽。 是的，是的。 好的，罗伯特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我没有啊，就我很久没回台湾，有。十几年来第一次遇到台风，所以不知道有什么该准备的。 你现在一个人在家吗？ 对啊。 哎，你回来台湾，然后你自己住哦？我以为你会跟爸妈住或什么之类的。 对，我爸爸跑去，我爸现在去找我的，就是去照顾爷爷奶奶。 嗯。 所以他不在台北市这样子。 哇。 然后，所以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台北市。 我可以跟你说，明天早上没有公车啦。 嗯。 那超商应该还会开吧？ 超商会开啊，超商应该就还是会有些东西吧。 只是里面是鲜食可能不多。 对啊，但要活下去应该是不难啦，不难啊， 活下去很容易。 对啊，很简单啊。 好的，那我会努力活下去的。 晚安了 ，Robert。 好的，感谢你们， 拜 拜， 拜拜。 我也要是穿着文武，不饶人，很快东西创造神话，不饶人，不饶人，不饶人，不饶人，不饶人，不饶人，不饶人生吧。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喂喂喂。 你是？ 喂喂喂，听到吗 ？Yes， 你是谁啊？ 我是 丽 姐。 丽姐。 丽姐， 你好。 女生现在不是应该会那个什么什么睫毛膏什么？丽姐， 不是染发吗？ 哦，染发膏。 对啊，染发剂，大家都这样叫我。 那丽姐，你今天晚上要跟我们说什么？ 你回家干什么？ 啊？ 跟我联 系。啊啊！ 你讲话能大声一点吗？ 我可以啊。 那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全家在睡觉。 哦，全 家。我就只有一个人睡着。 哦。 然后偷偷打电话，好好笑的。 很好笑。 嗯，因为就刚刚要call，然后每次要call的时候，你就不然就播广告，不然就播音乐，不然就刚好又有人打进去。 还好啦，这 才播进来。 嗯，好啦，呵呵，那你现在精神很好，都不想睡觉是不是？ 不想睡觉。 Lizzy 几岁啊？ 我国一升国二。 哇，是13呢、欸， 好大哦！ 啊、 哇， 好吧。 哇，你觉得国一最难的科目是什么？ 数学。 国一数学在学什么？ 那个什么指数，还有什么科学记号？ 科学记号是什么？ 就是什么3×10的几次方 向？3×10的几次？你说指数对数哦？不对啊，那不是高中的。 对 那个最难的应该是函数二元一次方程式之类的吧。 二元一次方程式我知道，科学什么符什么号的我怎么完全没印象。 因为最近有改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都觉得数学都好难。 为什么你听起来好像已经放弃了数学？ 也没有放弃数学，不能放弃啊，放弃我应该就被打死了。 嗯，好的， 这个态度很好， 很好，晚安了，丽姐， 拜拜。 好 吧，感情方面我能教你调戏学姐。 1:11，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12点到2点，两个小时一天的一开始，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赖赖， 嗨， 等我一下，我关一下收音机，嗨，好了，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没有，我今天终于觉得明天可以放假，有点开心。不用7点起床了。 你工作也才不过几个礼拜，你就开心？ 2个礼拜，要3个礼拜了。 3个礼拜连1个月都还未满呢。 3个礼拜很久吗？你未来要工作30年呢。 嗯，重点是这次实习到6个礼拜，所以我已经工作一半了。 恭喜恭喜！ 对，然后。其实明天放假很开心，可是又很矛盾，是因为就是表哥在种田，然后就是有还蛮多田，就是我们家有蛮多田都是他自己在种的， 嗯， 所以就是怕就是损失很严重，因为就是他的生活，嗯，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从那边，然后他也投注很多心力。 在种什么？ 他有种那个水果玉米。 哦，听起来好好吃哦！ 天 哪， 很甜 耶，很甜，而且就是很新鲜。然后我就在家吃水果玉米，吃完之后想说，在 Seven Eleven 有看到，然后想说应该不会很贵。 Seven Eleven 卖超贵的，好不好？拜托， 超贵的， 是39。 不是不是，水果玉米是58。 它有分哦，它不是一根黄 色，它是长得。它长得很像白色的， 哦， 它可以生，那是58， 这么贵， 58，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可以生吃，就那个水果玉米是可以生吃的。它就是因为哥哥他们家种的是没有弄农药的， 嗯， 所以他们摘下来就可以直接生吃。它吃起来的口感超水，超甜，超像水梨的。 那这样我直接跟你哥买的话，就是一只多少钱？ 它好像是算 斤 的吧，对啊， 如果你要单只吧， 对，下次有种有收成的话， 那我们就批货卖水果玉米就好 了。你看愿不愿意批啊？ 我可以分享一些给马克跟玛丽啊，就带，就是我有去台北的时候刚好带上去，然后经过电台放在电台那边，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对， 哇哦， 嗯，你 他也有种那种黄玉米，就是 普通的玉米， 对，然后他还有时候会种马铃薯， 嗯， 然后种米，然后还有很多青菜这样子， 哦，青菜也有哦， 然后那个土豆也有， 因为玉米、马铃薯、米、土豆都还是比较你知道根茎类作物， 嗯， 就跟青菜可能差蛮多的， 对，然后也有竹笋。很 多 啊，他种很多，所以他一个人要忙很多，就是田里大大小小的他耕种，就是种的东西，他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全部都种玉米，那就是比如说有3公顷的地就全部都是种玉米， 嗯， 啊，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打理这样， 嗯嗯嗯， 对啊，所以就是觉得还蛮替他担心，怕他损失太严重，也是因为就是台风天来，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台风天台风都还没有来，菜就开始长。 嗯 嗯， 对，她就觉得，我就觉得有点夸张，可是也没办法，供不应求。就台风天来之前，大家都想说要先买一些菜起来囤。 囤，对啊， 对啊， 预期心理。 嗯 嗯，传个讯息关心表哥吧， 表哥。 好啦，如果有玉米有收成的时候，我刚好有回家，然后我就可以带上去北部跟你们分享。 呵， 感谢你， 再会， 我爱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 回家小心哦。 好 哦， 好。 0223639955，0223639955。嗯，说到那个就是当农夫啊，嗯，之前在应该是男女版吧。蛮奇葩的一系列的相亲文， 那个真的很离奇， 非常奇葩。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就是台湾有这么多奇葩女生哦，就是 看那些会让我真的觉得很不可置信，说你们 这些人是哪里？对啊，哪来的啊？ 就是毫不遮掩自己的欲望吗？要这样讲吗？ 毫不遮掩自己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到完全不遮掩，就连个薄纱都不盖，是很惊人的， 很赤裸。 对啊， 就在那一系列讨论，我一开始是一个男生就 PO 说，哦，他可能三十几岁，然后在一段失败的感情过后，然后沉淀了几年，他决定要再认识新的人，可是因为没有管道，所以他就报名那种什么相亲社之类的，嗯，然后婚友社其实都。有的婚友社蛮骗钱的啦，嗯，然后总而言之他就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说他认识了几个去了几次的配对，几次的联谊，嗯，然后遇到哪些女生，嗯，对，然后就讲了，然后就说哦，某一个女生是什么什么，譬如说假设国小老师，嗯，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衡量她，嗯，然后里面可能就她的第一篇以后就引出了很多也有 各式各样 曾经跟人家联谊过的，不管是父母朋友长辈介绍的，还是也是被婚友社害过的这样子，嗯，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女生就会很直接问说，哈，你是养鱼的哦，那个 有钱吗？ 你应该赚很少吧，嗯，然后或是就是你应该很臭吧，或什么之类的。 有人说结婚的话应该要过房子，应该要过户到我名下吧。 对，就是对对对，这些蛮夸张的，很多就在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做这种要求，很奇葩 哎， 欸，真的很奇葩哎，欸。力累积是力与气势，现在承担的只是一笔的都不能一直气势，我就想不到很少没人想敲到，每个人都想要，谁想成高，演唱会的票一定没抢着要，谁想合照，那一定要排队来，谁想得到，鬼才想得到，那个他们都是我的鬼才。小孩不会变坏，看陌生玩音乐，小宅男变成天才 ，Damn right 有天才，人疯的时间那就是现在，宅男变凶，宅男变凶，宅男凶，宅男宅宅。但是那个就是养鱼的那一个 po 文的人呢，他其实以前就是工程师，嗯，然后回家是回家去帮忙养鱼，然后他听到这些他就会觉得真的很夸张，因为其实养鱼其实是有暴利的，嗯，但当然你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去雇那些鱼，嗯，然后所以你的财务压力会很大，有什么光一个鱼温好像就是什么一下就是几十几百万在那个头寸那边调来调去的，我之前有坐过一台车好像开 Uber 吧，然后那个司机就是他在帮他的儿子在雇那个余温这件事情，嗯，对啊，还是讲了说哦，那其实对，当然辛苦，但是你不要想说就是有什么做渔业什么做农业什么很穷或什么之类，嗯，No， 其实有些人是蛮有钱的，嗯，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喂 Hello， 嗨嗨， 嗯，其实我算是你们的新听众， 欢迎光临哦。 因为我这几天在熬夜，所以就 新加入 你们陪我度过了这两个礼拜熬夜的时期。 你要怎么称呼你呢？ 苹果派， 苹果派。 这两礼拜为什么要熬夜？ 因为我在写论文。 哦，辛苦了。 然后今天终于写完了， 恭喜你。哪方面 的？那我跟数学还有统计有点相关，嗯，对，然后我会接触到你们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一天在点 YouTube， 因为我都边听音乐边写，嗯，然后就点到你们的那个爆笑精选集， 对，然后我差点在图书馆大笑出来。 哦， 对啊，对，刚刚好就是在点 YouTube 的时候点到你们这样。 太感人了，要谢谢上传的点友，虽然就是 真的。 对啊，虽然你们都用了广告，然后那收益都是你们的，我都没有赚到半毛钱。 不用跟人家在意那个吧， 我们可以跟他们抽取点。 没有，我应该要当检举达人，就是把你们检举全部下架、下架、下架、下架这样子。 超多的耶。 好啦，那非常恭喜你论文写完了。 嗯，好。 那你的数学统计要用在哪一个方面？ 就是用在预测跟规划用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应该有一个主题吧。 嗯，对，但是这跟公司有关。 哦，所以不能说。 暂时不能说。 好哦。 嗯， 晚安喽。 好，晚安， 拜 拜。 0223639955，青春期543，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在这个台风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放暑假喽！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宿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你一起飞飞飞，超萌双人组，左左右右，全新 EP 左右 iPlay CD 加 DVD 小书包，限量超值组，7月8日开始预购。 全世界都有办法，那你想要跟我去哪？啦啦啦啦，公仔羽绒百货啦，左右飞飞飞， 左右 iPlay 签唱会，7月24台北金华城，7月31高雄梦时代。风华唱片全面起飞。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就爱电影 UFO 1:23，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啊，嗨，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 我是秋色， 秋色， 对， 秋色今晚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 打招呼， 然后没事做，然后就听你们节目， 熬夜没事做。听我们节目， 你有需要熬夜吗？ 你为何熬夜？ 你不是熬夜，是就不想睡觉。 哦， 嗯， 暑假症候群呢、啊？ 那你白天都在干嘛？ 睡觉、啊， 也在睡觉。晚上、 哦、不是啊， 因为白 天在睡 觉， 所以晚上不睡觉啊。 哦， 没有，今天睡不了，今天比较晚起来，今天2点多才起来。 你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你2点多起来之后，你如何度过你今天的一天呢？ 够糜烂。 那个早上可能吃早餐吧。 你说2点起床之后？ 对，哦对， 吃早餐。 早餐吃了什么？ 早餐吃了肉松面包加牛奶。 OK。 然后我们吃了10分钟之后再吃中餐。 你吃完早餐马上吃中餐？ 对。因为都很少啊。 那你干嘛不？ 为什么不直接？好，中餐吃了什么？ 我中餐一碗面。 吃一碗面， 所以只是你妈把它放在桌上，你把早餐跟午餐全吃了吧？ 对，因为他们也是一样，正常他们要7点起床，然后呢早餐我放在桌上，然后睡到2点之后，他们做中餐，所以我早餐中餐就 一起吃掉， 一口气全吃了。 对， 好，一起吃掉以后呢，然后呢？ 然后可能看个电视吧。 下午有什么好看的？ 看了什么？ 就可能跟妈妈有时候新闻看一看嘛。 我、哦、看一些好。 你说台风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到底这个淘金会被淹水呢？这个 看一些伤害身心的新闻台，然后嘞， 对、啊，然后就可能出去打球运动。 打篮球吗？ 是啊。 OK， 有球友吗？ 有啊，很多啊。 所以就是大家约好一起去打球。 嗯，对啊。 好，打完球回来。 打完球回来，可能吃晚餐呢、啊。 吃完晚餐，洗澡啊，洗完澡看电视啊，看电视。 没有那么烂啊。 哎呦。 吃完晚餐，可能做点事吧。 什么事？ 什么事？ 吃完晚餐，可能看个书。 什么书？ 嗯，正常的书。 什么是正常的书？ 就是不是什么 A B C D 出来的那种。 A B C D 出来的是什么 ？A 书啦、 啊。不是啊，就是不会干一些很，就是不是看一些小说之类的。 就是 看 功课、 啊， 你说 功 课上面的书哦、 啊。 好认真哦，然后呢？ 然后就像你们说的，刷牙洗脸，然后看个电视就睡觉。 你听广播啦。 对啊。 嗯，我觉得蛮不错的。 今天晚上， 明天就这样过吧。 我也要向你看齐。 复制秋色的一天。 今天晚上还有去一点地方。今天晚上去饶河。 饶河夜市哦。 对啊。然后晚上突然看到，因为是看到救护车去，看到新闻这些，然后那个晚上回来才看到新闻，那边有一台车爆炸了。 哦。 对，就是晚上来换，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救护车去那边。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好，拜拜， 拜拜。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喂，我是 banana。 banana。 喂。 怎么样？ 哦，我想要讲一个我刚刚看到好像还蛮好笑的事情。 什么？ 就是我在滑脸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分享，就是上面标题就写说日本女子称不忍心杀蟑螂，所以她把蟑螂拿去超市放生。 这是怎样？明天 这是我今天要用的私立新闻台的 新 闻，私 立 新 闻台要用的， 不许你说，不许说， 被分享走了。 那我不说，我不说。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很荒谬。 对啊，那我刚才私讯给玛丽嘞。 哦，真的假的？哎、欸，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你11点多的时候的 po 文，我觉得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腹黑的社会。 你十一点多 po 了什么？你 po 了什么？ 就是玛丽 po 的。 对啊，你 po 了什么、啊？ 我看了一本书啊，就那个啊，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 嗯。 然后就在写他在形容生孩子的痛，然后我朋友形容生孩子的痛啊， 哦， 所以异曲同工之妙在， 那个四个字， 那四个字什么？异曲同工、啊？ 你说，有点忘了，就是你说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她痛到爆炸，然后她看到婴儿的那一瞬间，只是确认好一切之后，然后就叫护士赶快 把 它拿走， 把它拿开，嗯， 对。嗯， 所以你说抓蟑螂也是这样子哦。 嗯，没有，是有一种好笑的感觉。 Totally cannot get it. cannot get it. 我觉得是因为你今晚可能心情蛮好的。 哦，有可能。对。 所以你是沉浸在明天不用？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学生。 哦。 所以没差了。 嗯，好哦。 对啊。 谢谢你哦。 嗯嗯， 晚安哦， 拜拜。 Try Lies。今晚不是分手夜，今晚是台风夜。你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1:3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好， 你好， 你是谁？ 四乐兵。 四乐兵，晚安。 晚安。 我突然有点困，你今天想要跟我们说什么？ 听说昨天有人很不喜欢我。 有人很不喜欢你。 电影王。 什么？ 电影王的女朋友。 哦，那也不是不喜欢你，她是在怪她的男朋友，跟你没有关系啊。 哦，可是我还是很感谢她了。 好哦。 好。 拜拜哦。 拜拜。 拜拜。 嗨。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我是小兰。 嗨，小兰。 很久没打电话，会紧张。 别紧张。 想聊天，就是问说你们会不会频道会喜欢参加抽奖活动？ 会啊，我啊，我啊，我啊，我超爱参加抽奖的啊，我啊。 我也很喜欢啊，结果我姐之前买了一只 S7 的手机啊，可以参加活动，她就一副笃定就是不会中奖啊，就我把她中了。 哇！ 是差不多，她上面写包的价值7000块的蓝牙喇叭。 嗯。 结果她就听到我中奖，她说：“那我可以拿回去吗？” 嗯。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都不会想抽啦，但是中奖就想、啊、那我可以拿回去吗？ 觉得这样不对，这是我帮你抽中的，你要拿回去、啊、至少也要花个，我算50%卖你好了，3500怎么样？ 算了啦，想说自己的姐姐。然后前几天我参加那个抽奖犀利趴， 嗯， 还不错，我中了6张。 这么厉害！ 哇！而且 什么单位送6张？ 其实不是，就是我是参加那个品客的活动， 6张哎、欸， 对，因为本来因为参加的很少，不应该是很少吧，只要基本上会中。然后一开始本来是想说是换那个喇叭， 嗯， 啊，刚好 seven 活动，你买2罐品客就寄过去，就有机会抽犀利趴那个门票， 嗯， 啊，因为那个品客洋芋片就是喇叭规定要买6罐， 嗯， 就等于寄了3张，就等于全都中。 好夸张哦！ 而且只花102块、103块而已。 所以你买了6罐，你原本想要中最大奖是喇叭？ 没有，他只是之前品客，我是买6罐就免费换一个喇叭。 哦，所以你已经换到那个喇叭。 然后我又参加第二次活动是， 所以等于品客给什么你就拿到什么。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可以参加抽那个犀利趴门那演唱会的票。 这100块好超值哦！ 对啊，就可是一般人都不会想去参加呢。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参加抽奖啊。 对啊，我也很常参加抽奖，我都没有这种好运气。 我就想说试试看的心态啊，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想去 试。还是现在吃品客的人真的很少吗？ 嗯，我觉得现在会愿意抽奖，可能跟以前比起来的确会小很多。 嗯，而且有些人是不晓得抽奖的活动， 嗯， 要看网页才知道。 对。 对啊。 对 啊。啊，配合着一些那个便利超商啊！ 哇，你又燃起我熊熊想要抽奖的心啊！我觉得 可以试试看吧。 我觉得很棒。 对啊。 好好好。 很划算。 好好好。感 谢 你，小兰。 好， 拜 拜。 讲到抽奖这一阵子呢，康氏美有那个什么减重营的活动、 啊， 然后也是你好像减重 每年都会来一次， 对对对，你就也可以抽奖。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去是因为你去参加，就是你只要再回去见诊一次你的一些体脂什么的，就会送你小礼物。 嗯， 然后就很想要那一条牙膏，所以我就参加了。 嗯、 就那天殊不知因为我最近不是肠胃炎嘛、 嗯， 所以就是瘦了，然后居然符合那个标准 参加，嗯， 因为他好像说你要瘦了什么2公斤就有再抽大奖、 嗯、 什么关岛机票什 么 脚踏车有的没的，他就说你只要再瘦300克，你只要再瘦0.3公斤就可以参加那个抽奖了，你要不要再努力一下、 嗯、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很虚弱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屎也拉了，尿也撒了，我真的在0.3， 好恐怖哦， 0.3 我就要归西天了。 你以为你觉得0.3很容易，但对我来说0.3非常难。 你就把裤子脱掉就有了吧。 对，我同事就是说办你裸体办你干嘛，我就提一些很无理取闹不可能办得到的、我说不行啊，我裸体量可能真的有机会，可是 可是我怎么会在 康世美裸体？ 我为了参加那个抽奖，我有事吗？我就是说，没关系，我就拿我牙膏就可以走了。所以，如果你是很爱领那些小赠品的话，然后你又可以同时知道你那个什么基础代谢啊干嘛的，你可以去你家附近的康世美看看。 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助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网络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50000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8月17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嘿撒，1:3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嗨，拜拜。Hello， 你好。 喂。 嗨，你在唱歌哦。 今天好难打哦。 还好啦，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千。 肉。 嗯。是最近刚放暑假，然后结果女朋友去参加营队，一去就半个月，就觉得很无聊。 没有女朋友不会生活。 什么营队啊？ 就是带小朋友的。 这么久哦？ 对啊，我也觉得好久。 那你怎么没有跟他一起参加？ 因为我也没有很喜欢，而且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他一起参加。 那你在忙什么？ 没有，因为他是大一，我是大三啊，我比较多书要读。 为什么？ 你真的会读书吗？ 考研究所？ 也是没有在读啦，其实。 你要读书干嘛？ 就是要就是至少书比他多啊，就比较忙啊，也不可能跟他一直参加社团。 不是啊，读书到底要干嘛？ 读书啊？不知道哎。 不知道。 对啊。 不知道。 对啊。 不知道。 那为什么要读书？ 对啊，那你干嘛读？ 就先毕业啊，至少会一点东西。 你说就读课内书。 嗯。 你的暑假呢？ 暑假就是学校那种啊，学校要读的书啊。 大学生暑假要读什么书？ 也可以暑修啊。 哦，所以就是你之前不好用功，被暑就是被当了嘛？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就是他参加那社团，我不可能跟他一起参加，因为花太多时间了。 哦，你说服务性的那种社团？ 对啊，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参加营队哦，不但没有钱拿，还要缴钱，而且很累哦。 他过去五天从大概早上七点起床，然后我密他都完全不理我，然后大概到半夜四点他可能回我一次讯息，然后我可以马上回他，就他也是没有回我，然后呢他就四点睡到可能六点起来，然后再继续到隔天到四点再睡到六点，那连续过了五六天，他们都不会累，然后他们就没有钱拿，还要缴钱，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外面不是有那种带营队的吗？不是还有钱拿？ 对啊，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做的那么累，然后还没钱拿，还要缴钱，就觉得很奇怪。 有些人就觉得、哦、我现在是在做义工啊，我现在就是在付出啊，我现在是在学习啊之类的。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啦。 那就， 所以你没有女朋友之后就没有人生了吗？ 我觉得有一点。 那你不是说你要读书？ 有啊，有读啊，可是就会一直想他，就想说 好废哦。 对，不是就想着说，你看他如果现在没去，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可是 那你根本就原本没办法读书，什么只要偷偷试到，他们就没时间，那么多时间在家跟他一起，就是哦，被告。 对啦，是没错，只是就很想他，可是他要去也不能说什么。 好吧， 可是又有点生气，他去这么久， 有什么好生气的？是他的人生啊， 是没错啊。 对啊，成熟点，成熟点 ，grow up，OK、okay。 振作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不是，可是这样 我听了都皱眉了。 那我该做什么？ 你看， 你自己没有，你自己找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啊。你没有喜欢的事情吗？ 有啊，我喜欢看电影啊。可是去看电影的时候就想说、欸、 为什么他不在我身边， 对，旁边应该本来是要坐着他， 我现在旁边没有人， 我刚刚真的差点骂脏话骂出来，我真的刹车刹得好急哦。 那你其他的朋友呢？不想去约其他的朋友吗？ 就没有，其他朋友就打球啊，可是看电影跟别人看也觉得没什么感觉啊。 一定要跟他看？ 也不是啊，不然就自己看也是可以啊。不过我觉得看电影有一个很棒哦，很推荐那个板桥一家二轮的电影院，从早上十点可以看到半夜十二点，一整天才100多块。 但是会看到重复的嘛，对不对？ 不会啊，不会啊， 全部不会。 就你那个厅可以到处乱跑。 对，它里面总共有四个厅，然后其实都不小哦，都跟电影院其实也没有差多少，而且很干净。 但前提是你体力要够强。 对啊，会很容易睡着，真的。 你不要再做这些好像乍听好像很有意义但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好不好？ 还蛮有意义的啊，就是因为之前都在家里看电影，可是爸爸都说开音响太吵啊，去电影院就不会吵到他，又可以看得很开心。 对 吧？ 嗯， 超推荐那个电影院的二轮。 有人问你那一间叫什么名字？ 那个森林的林，然后公园的园， 林园哦。 它重新装修吗？因为以前 这蛮有名的啊。 以前去的时候，我记得它没有那么干净。 好像有哦，有重新装修，我觉得很干净。超干净。 而且附近是不是就有夜市还是什么的？ 哦，对啊，楼下超多吃的，都很好吃。超热闹，这还不错。 好的。希望你可以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就喜欢，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可以以它当做志业跟志向的那种喜欢。 是哦， 对。 是有什么比较好打发时间的？ 那你有想要做什么吗？以后你未来？ 然后最近一直在想啊， 但是还没想到。 就可能现在读的戏也不是自己很喜欢的吧。 天哪，你好可怕哦！我好替你担忧。 应该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吧？就是对啊，没关系啊，你就多花一点时间再想想吧，想想你想要做什么，想要对这个世界做出些什么贡献。 我现在只想跟女朋友一直在一起，最开心的。 最开心了，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他赖我，我都秒回，我秒回他都没有秒回我。 真的，我每天等到他半夜四点多我才睡觉。 可是你知道这样子，你知道这样子很容易很 跟他渐行渐远吗？ 不是，这样他很容易离开你，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个废物、啊， 太废了，你太废了。 你就是一个 crying baby， 你就是一直索求他的爱的人， 所以不可以太理他的意思吗？ 不是，是 你要好好过你自己的人生。 就你听起来很没有吸引力， 你听起来就是很， 就是 很废， 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任何的新鲜，也没有创意， 然后你也不会成长， 所以就是要把自己弄很忙的意思吗？ 也不是装忙，是那种坐在电影院跑听那种很忙，就是 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 嗯， 你是可以，你是有热情的，你是可以吸引到你旁边的人的， 嗯， 就是。我刚好今天听了一场讲座，刚好就在讲这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你现在有女朋友，是因为你非常的幸运，然后她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这一个幸运，就这个女朋友，相较于其他很多男生，哦，都交不到女朋友这样子，你是很幸运的。但其实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陷阱，因为你有女朋友这个事实，不会让你去看到，其实你的人生非常的匮乏。 就是不一定就很好的意思，就是了。 对， 嗯， 因为它掩盖掉了你人生当中的空虚、寂寞，然后你不知道，你漫无目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没关系，我至少我还有个女朋友啊。 对，可是这个女朋友是，她是会走。当她发现了你其实是一个这么没有意义跟这么无聊的人的时候，她在你身中看不到任何吸引力的时候，她是没有道理要留下来的。 嗯，我有一个同学好像也这样跟我讲。 嗯， 他就一直叫我找一个自己想做的事去做。 所以你朋友早就跟你说过了，但是你不明白他在干嘛。 他就跟我说，不可以一直太黏他，然后要找到自己的事情做啊。 嗯， 对啊。 好，那对啊，那你非常幸运，除了有女朋友之外，你身旁还有这种理智的朋友，请多多跟你的理智朋友聊聊好吗？多跟他在一起。 好的。 晚安哦，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1:47，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嗨， 你是不是小六升国一？ 喂， 对啊， 我闻出你的味道了，怎么称呼大哥？ 啊，我叫小青， 小青哦， 对，我第一次打， 小青你好，欢迎光临你。 喂， 你好啊，小青，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去高中报道哎。 哦，那觉得开心吗？ 嗯，还好哎。有，那同学有种失落感。 什么意思？ 嗯。有点不像想象中的高中。 你说看到同学以后觉得同学太怎么样了？我不许你这样挂我电话。嗨， 你好。 你也12岁吗？ 是12岁吗？木一木一再见喽。 拜。嗨。Hello，Hello， 好，我是台北小 J， 阿康玛丽好， 小 J 好， 嗯，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到目前为止打工以来的心得。 好， 对， 做什么？ 做什么？在餐饮店打工。 嗯， 对， 外场。 外场对。 嗯， 应该也他们也不算餐饮店，就是甜点店，不能讲太细，因为我要抱怨老板，怕被发现。 好的。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人。 散漫？ 对，非常散漫，他就不懂得管理员工的那种人。对啊，然后因为他是外国人。对，然后有时候他跟我们沟通，然后员工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他打字我们也都看不懂，然后他就反过来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英文都这么烂，都看不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在心里想说，是你英文烂吧？然后就 为什么他是外国人，他英文很烂啊？ 他不 日本人， 不他是欧洲人。 OK， 对，欧洲人。然后就是他很常自己讲话，他会忘记。比如说他今天跟你讲说，明天1:30上班，然后就隔天的12:30问说你人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老板，你跟我讲说1:30上班，哎，然后他就没有讲话，没有回。然后我到店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 然后一整天就很不爽。 你说他气自己怎么会忘记吗？ 不是，应该是气店员说为什么你晚上班。 对对，为什么你晚来。对， 但他其实不知道是自己的错。 对，他就很常这样子，然后也不是只有发生在我身上，就这件事就发生很多次这样。 嗯， 对啊。然后他的班表就是很临时，有时候跟你讲说今天要上班，然后有些人说明天要上班，然后就明天就讲说你明天不用，你今天不用上班，就很临时，就一直会变来变去这样。 嗯， 对啊。然后之前我听到姐姐讲说，就是那边的正职姐姐讲说，原本她还没有来这家店的时候，然后她是在网络上跟老板聊天，偶然知道她是这间店老板，然后就她后来就来这边吃东西，然后老板就跟她在用餐区聊了一下，然后老板就说好，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工作以外的事情，我们要不要约出去吃饭啊看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姐姐就说我只有我对工作事情有兴趣。 嗯， 然后老板后来就撸了很久之后，他就说好算了，那不然你如果既然对工作有兴趣的话，要不要来这边上班看看。然后姐姐跟我们讲说他那时候觉得这间店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店。 嗯， 所以他就辞掉了打工，然后来这边上班。 嗯， 然后在这边上班之后呢，老板就一直骚扰他。 嗯， 对。然后就后来有一次姐就很生气的跟他讲说，你不要再打扰我了，不然我就辞职。然后老板因为姐姐能力工作很好， 嗯， 所以老板就说好，我不打扰你，你就继续做你的工作，拜托你不要辞职这样。 嗯， 对。然后姐姐跟我们说，听说好像很多员工都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也受不了他个性，然后也受不了一直打扰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自己离开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哇，打工就是社会好黑暗。 你遇到一个不好的老板吧？ 是吗？我不知道。 对啊， 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打工，然后就遇到这样子。 嗯， 但他没骚扰你吧？ 没有啊，因为我想他应该就觉得我很小，所以也不太敢碰吧。 嗯， 对。 那你还要继续做到什么？暑假结束吗？ 对啊，就暑假结束。可是因为我觉得找工作很难，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然后想要换工作的话，就是也不知道要怎么找起。 嗯嗯嗯， 对啊， 好吧，那 就试着找看，然后看有没有找到。 好哦， 对， 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集结最优秀乐团，201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总奖金高达50万元，冠军将与铁玫瑰音乐节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我依然爱你，但这些都与你无关。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偏执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 陈大天第二张专辑《100种失恋的方法》，6月21日，风华发行。Forward Music。大家好，我是玲珑。 好的，今天台风夜，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希望台湾有一个平安的可以度过这个台风啊。 是的，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就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余波荡漾。再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有玛丽的是你吧星空飞行， 嗯， 拜。 天寻一草的海浪，在回忆中余波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身旁，有些温度不会被遗忘，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因为我只愿见烟火，哪有空烦忧？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You ar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大天，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